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欢迎继续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继续分享今年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特辑中的音乐，曲目有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和 G 大调第四小提琴协奏曲，并请大家欣赏一首巴赫的 A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，由克劳斯·斯特恩演奏小提琴，费迪南指挥柏林交响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Thank you.